传说。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，跟随我两地传说。 是。

要永恒和你一个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又落一地愁。

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